的航班入境。路透社报道，目前大约有9000名的澳洲人身处印度。有医生批评政府的做法是遗弃身处印度的国民。与从印度入境人士所构成的威胁相比，措施不成比例。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风势微弱。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天晴和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至星期一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对开架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但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的。现在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嘉麟角。咁喺九龙方面，公主道天桥因为有道路工程，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李治道巴富街一段嘅慢线仍然系封闭，而家龙尾去到近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的普通道近万年街和惠民路以及福民路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现在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的车龙排到沙角尾。另外，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码头段流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1劳动节，我想我们很多很多的现在的听众都已经不会讲关于5.1劳动节的问题了，因为大家都离开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峙的很长一段时间。咁喺嗰个时间里边咧，一般持社会主义态度嘅所谓左翼嘅马克思主义嘅，就会比较强调五一劳动节；而资本主义嘅社会就比较少讲五一。咁啊，但系今日的确系五一劳动节，而随住互联网时代咧，成个社会嘅组合嘅状况咧系翻天覆地，所以基层嘅人民。同埋大多数嘅社会活动者咧，都系劳动人民，都系做紧嘢嘅人，所以我觉得做紧嘢就系身体健康，就系让我哋更加保持住活泼嘅呢个心理状态同埋行为体质。因此五一劳动节，从呢个角度嚟睇，个个都有份。咁如果真系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呢个角度嚟讲，工人阶级嘅问题，咁啊，亦都全世界，亦都系的确系工人阶级创造嘅过去，但现在咧就冚唪唥都系，无论系体力劳动、智力劳动，都系劳动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哋喺处活跃紧，建设社会嘅，建设世界嘅。都是劳动者，因此祝大家在五一劳动节这个愉快，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我哋大家听呢啲声咧，你知道我哋都系到而家都系戴住个口罩。其实咧就系、是、对我嚟讲，就戴住个口罩嚟讲嘢咧，系倍加辛苦嘅。但系我觉得所有嘅规定，我哋一定坚决执行。正因为我哋需要执行一啲应该做嘅科学嘅态度，我哋先至能够逐步去摆脱呢个疫情。但愿尽快嘅时间，呢、这个能够。去翻一个正常嘅环境，所以更加我哋要执行好多应该执行嘅呢个政府嘅要求同埋指令。喺整个社会进入到2021年嘅时候，我非常留意到最近咧，美国喺出一个报告，就系、是、上个礼拜到十个日前到啦，出到一个报告系叫做评估美国年度威胁。最大嘅就係中國嘅危險，咁啊，佢係咁樣樣嚟評估，認為中國就係最大威脅咗美國嘅。我哋大家都會好奇怪，無論英國也好、美國也好、澳洲也好、加拿大也好，喺三年前，即係孟孟州事件未出現之前，我哋會感覺到嘅世界好似大家。好想好和諧，我哋又好有興趣見到特朗普嘅孫女學緊中文，又念緊唐詩。我哋又好有興趣見到習近平主席訪問英國，做英女王嘅呢個貴賓，喺呢個英國嗰啲酒吧度食薯片，食呢個 fish and chips。咁我哋感覺到嘅世界咧係好融和。咁行埋一齐，突然间三年之间，全世界好似所有嘅过去世界和谐嘅认知咧，突然间好似倒写晒咁。唔知听众们有冇呢个感觉？如果有呢个感觉，我哋系咪大家一齐嚟问一下？喂，点解会咁噶？咁呢几年究竟中国做错啲乜嘢？美国做咗啲乜嘢？英国做咗啲乜嘢而造成今日咁嘅世界秩序嘅大乱，甚至就强调中国系美国最大嘅威胁啦。嗱，咁呢啲咧，我想引述咧呢个一个网站上边嘅，因为我好注意我嘅同事咧，同我收集资料嘅时候，我建议佢哋同我收多啲不同国家对同中国有关嘅问题。的資料和態度，我現在手上這一篇呢就是4月17日，即是大概半個月前，就是在今日俄羅斯的網站上面的那個題目，就是這樣寫的，他說美國不斷煽動對中國的恐懼，因為華盛頓無法想像一個不由自己主導的世界。我想這個呢是一切一切嘅根源啦，即系突然间呢几年变晒，唔系因为中国做错啲乜嘢，亦都唔系中国，正如我上几个礼拜讲，好恶死，好霸道，所以大家一齐咧呢个要对付佢。咁啊，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嘅时期都好大嘅唔同，因为嗰个时代企喺西方世界望过嚟中国。会觉得毛主席是好即是好坚决咁反美嘅。但事实上近呢咁多年以嚟，根本我哋见唔到一个中国领袖由呢、这个邓小平开始，更加系冇一个中国领袖系持一种反美嘅立场同埋反美嘅态度嘅。更多地呢，我哋觉得佢系跟随美国嘅方向嘅。咁甚至美國的嗰啲精英們話：，中國呢個呃咗美國啦，一路擺出好似跟隨美國嘅樣，到最後原來中國唔跟嘅咁，咁就講習近平而家提出一啲路線。咁我覺得當然見仁見智。我作為一個喺香港嘅中國人，而經常都喺國內有好多嘅。事业的活动，可以这么说，我直到现在 清心直说，并无虚言咁讲，我系拥护而家嘅执政党同埋而家嘅呢个领袖嘅，尤其是习近平最近呢几年所做嘅嘢咧，我哋觉得佢做得啱，做得及时，而且要尽快添。 当栖身地铁中可去到天国远足，当喧哗夜店中可看出我想发梦，城内却热到幻想都干燥，而我顺着思念迷路，想得到半滴美好，这渴望大到两眼合十或看到，沉迷一睡不醒的白昼，宁愿恋爱散失后至少可内疚，无论是化身是化灰，总算是华丽理由，能怀念到永久，美丽在骤眼间会没有，到底都得过镜花的享受，我相信神流，相信荒谬，从来同境的都不永久，总好过没有。伤心是你的都会想想去接触，当呼吸是暖的可尽唱我的脆弱，城内岁月路幻想都干燥，而我顺着思念迷路，想得到半滴美好，这渴望大到世界末日未碰到，沉迷一睡不醒的白昼，宁愿恋爱散失后少可内疚，无论是化身是化灰，总算是华丽理由，能怀念到永久，美丽在骤眼间会没有，到底都得过镜花的享受，我相信神流，相信荒谬，从来同经历都不永久，总好过没有。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第一宗源头不明变种本地个案发生了，牵涉到东涌那里一个外佣。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本身香港没有变种病毒株，即是说这位非籍佣工感染这种病毒是人家给他，想接受都要接受，是已经有变种病毒株流入去社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哋觉得习近平做啱咗乜嘢咧？咁佢就系做啱咗，让中国人民对自己嘅国家、对自己嘅社会、对自己嘅制度更加有自信。嗱，讲到呢个问题，有人话：喂，系咪人讲？我又讲呢，咁对唔住，因为我近四十年都喺中国做好多不同嘅事业，从酒店到学校到工业都喺中国有所推动，尤其是推到最近呢个时代，我觉得有啲做法更加系落地。我举个例，我所在的一个事业是在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为了了解究竟在这个区的外国的居住者有什么需要政府的做法、法例符合 佢哋嘅利益同埋佢哋嘅文化生活嘅特点嘅咧？咁系可以组织多次嘅小范围嘅座谈会，请我哋好多外国嘅同事讲下佢哋喺呢个区生活有咩不便，有咩方便？方便嘅嘢希望做多几多，法例要注意啲咩问题？不便嘅嘢有咩问题？连我哋嘅外国同事都觉得好少见到去到佢哋嘅原底嘅国家，一个政府会系咁细致去了解人民嘅需要嘅。所以无论系从佢嘅整个社会体系嘅建设，包括佢所谓党建立喺支部建立喺前喺呢个前沿，包括咧各种各样接收民意嘅嗰啲组织。同埋嗰啲官員落到嚟地區，直接見所有嘅嗰個社區嘅居民，而且唔係一次，係多次，而且每一次記低啲嘢之後，一年後佢會再嚟去追當地嘅官員有冇做到，有冇完成咗應該要完成嘅嘢。咁我觉得喺我自己咁多年喺中国嘅从事各种嘅服务行业里面，我觉得最近嘅呢十年呢係更加落地，而且係更加具体嘅。所以可以咁讲，我睇到纽约时报有一篇嘢谈到话中国呢个咁样发展法叫美国唔使惊噶，中国有三样嘢咧，佢死紧噶咁，所以咧呢、這个唔使惊中国。话边三样中国会死紧咧咁？第一，佢就话中国推行紧民族主义嘅路线。第二，佢就讲中国冇言论自由。第三，中国搞紧领袖独裁。嗱，所有呢啲。我相信有啲係刻意嘅誤解同埋宣傳妖魔中國，有啲可能真係誤解，冇去到中國進行實地嘅了解所造成嘅。首先講民族主義呢個問題，咁啊，習近平最近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即係翻譯咗佢嘅。这个几百篇的关于我们希望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发展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全球的共建的和谐的制度，我们推行丝绸之路共享中国的这个外溢了，即是这个发展了之后外溢了出去经济利益，等大家有份。你可以唔信佢，话佢系做呢个中共嘅宣传。但系如果系咁讲，你又点解要信美国呢？而家美国话，拜登话，佢打电话同阿英国首相讲，喂，我哋不如推一条美国式嘅民主丝绸之路咯。咁我睇完之后，我好啊，大家都去为。其他國家、其他州未開發嘅人民同埋國家做多啲嘢，等大家進步、大家發展，大家有車搭、有地鐵、有高速公路、有工廠、有飛機、有大量嘅食物、大量嘅豐富嘅人民生活嘅需求，做好佢點解唔好啊？我覺得好歡迎呢個競賽。咁但係佢哋亦都有批專家就覺得，喂，咁好危險啊！因為如果咁嘅時候咧。就会使到其他国家人民认为中国的制度好过美式的制度啦。咁嗱，呢啲咁嘅讨论、争论唔紧要嘅，可以争论嘅。喺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喺十五六年前就啱啱系讲紧所谓北京共识同华盛顿共识嘅问题。当时呢个哈佛大学嘅同埋一个。即是华尔街金融的一个学者叫做雷默教授，就在北京 做了40多次，同埋咧去世中国各个省去进行各种嘅小规模嘅座谈讨论40多次，就记录咗佢哋对中国发展嘅路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嘅路向嘅睇法。咁佢呢个讨论嘅结果咧，就做成一个研究报告，叫做《北京共识》吓。然之后啊，当要发表嘅时候，中国政府就话：喂，唔好啊，我哋冇呢个意思，话呢个系我哋要向全世界推行嘅路线啊，所以唔好，我哋唔赞成呢啲叫咩北京共识啊，吓。因为当时就喺金融危机之后，华盛顿推过嗰个为咗解决金融问题嘅所谓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要全世界所有国家執行12点华盛顿金融的领导人提出的所有国家要執行的事，其中就包括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选举，如果不做到这些就不符合华盛顿共识的需求了。结果呢，华盛顿共识執行的国家各个国家都乱晒大龙，而只有几个国家不肯執行，这个就是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当时就叫做金砖四国，后来就加上南非，即是过若干年之后，那么五国，那么就演变成所谓金砖国家了，所谓 break up 金砖四国了。于是全世界就开始第一次出现两种不同的方向了。中国并没有要求全世界去实行北京共识，但美国是要求全世界执行华盛顿共识。但全世界在过去这20多年，凡执行华盛顿共识的都乱晒龙，都整个国家纷纷乱乱，经济崩溃，而只有不执行的才能够生存下来。那当然做得最好的是中国啦，咁啊，印度都其实做得唔错，即係佢唔係样样都跟足美国。咁啊，南非亦都做得好，俄罗斯亦都走自己嘅路，巴西起起跌跌。嗱，无论点都好，全世界人喺处选择緊自己嘅道路，本来好正常嘅事。正如习近平主席喺英国讲，佢话对鞋啱唔啱着，自己的脚系最清楚。不是由你来度我对鞋啱唔啱着，比你对鞋我着。嗱，因为全世界都是有唔同嘅民族、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意识形态、唔同嘅价值观。大家如果正珠最近疫情嘅情况，就更加说明系咁样样。所以何必一定要全世界都要美式呢？吓，唔系美式又如何呢？嗱，我系深深地、强烈地感觉到，一个250年的年轻的国家，他以为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所谓传统，他就认为全世界都会永恒地追随美式的制度。但事实上大家都看到美国的制度的混乱，美国制度的种族问题、经济问题所造成的，大家都有目共睹。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者女娃，徒望天升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福最乐也。

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门牌110号。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咧，近深水湾泳滩一段，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寿山村道。在九龙方面，公主道天桥因为有道路工程，咁直至到下午嘅7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嘅慢线仍然系会封闭，一大车多，龙尾喺界限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而家西贡嘅普通道近万年街、惠民路同埋福民路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咁最后喺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城嘅太子道西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6点，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部分嘅中慢线系会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超人，你的银包呢？ 哎呀，唔记得带添，唔重要啊。 超人，你副眼镜呢？ 哎呀，唔戴仲好，唔重要啦。 咁你副假牙呢？ 唔重要啦。 咁咩最重要啊？ 客档提点，多谢俾面，最重要梗系记得翻嚟同兰子你一齐做节目。咦，喂，你今日特别靓啊，兰子。 使乜讲？记住朝朝10:04，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陈淑兰、 林超荣， 真系人都靓啲噶。 睇波通常都系世界杯嘅问题。 你用女士的角度出发好了，如果你这样跟男士讲不得的，足球都是一个爆冷最容易发生的体育运动。 刚才讲的流民其实去到日常版本都有的，即是我认识很多朋友呢平时不讲粗口的、除了看球的时候。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我呢10几年喺呢个电台，喺呢个节目，我都极力想避免所谓美国啊、中国啊对抗啊、对峙啊，造成大家嘅即系唔能够更加互相了解啊，咁我系尽量想避免嘅。咁但系最近嘅情况就似乎咧，系美国方面系有人非常刻意地要强调呢啲对立对峙，提出呢个就系新冷战吓，咁啊认为咧中国而家推行紧民族主义。推行緊独裁，推行緊禁言论自由。嗱，我相信我哋只要用一种客观嘅态度嚟睇，我哋嘅国家系未喺全球推行所谓我哋嘅民族主义咧？我想大家注意一下一篇，就系来自呢、这个马来西亚嘅一位嘅评论家。佢系用英文写嘅一篇好相当长嘅一篇嘅讲关于佢对中国嘅认识。嗱，我唔想太强调马来西亚，因为可能写呢篇文章嘅可能系一个海外嘅华裔都唔定。虽然佢嘅名叫做 Anigo， 佢话佢喺海外定居海外。是一个独立的评论员，他在他的 Facebook 上呢写一封给中国人的信，原文是英文，很长地叙述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因为这篇文章很长，其实最主要是讲出早在5、6、8年前海上最强的力量是郑和，他的巨型舰队就来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他的舰队比哥伦布的舰队、圣马利亚的舰大8倍， 佢完全可以好輕鬆咁佔領馬六甲同埋整個馬來西亞好多嘅地方，但係佢冇做到。我哋睇下鄭和七次下西洋所有嘅經歷，鄭和並冇喺全世界將嗰啲地方變做華人嘅殖民地。當然歷史話佢哋有好多其他嘅目的，有明朝嘅其他目的，但無論點都好，一個強大嘅中國嘅艦隊並冇佔領馬來西亞作為佢嘅殖民地，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所以佢覺得，如果一定要話中國喺全世界搞民族主義，佢哋係冇辦法認同嘅。咁當然喺《紐約時報》裏面有啲嘅評論員就講：啊，我哋又同日本又過唔去啊！我哋又話要收翻台灣啊！我哋又話要印度嘅問題啊！又話呢個南海問題啊！嗱，各位，所有呢啲問題喺過去幾年咧，本來冇一個提到嘅，係近來 bling bling 咁提出嚟。其實好明顯，美國只係想挑撥中國同周邊國家嘅關係，所以而家呢頂帽就話中國喺全世界搞民族擴張、民族主義。咁我覺得，如果睇下呢篇馬來西亞人嘅一篇嘅文章，好長嘅，佢話你可以討厭中國，你可以討厭共產黨，但係唔該你搞清楚件事先，係嘛？因為搞清楚件事，你所參與嘅支持嘅嘢就會符合事實。但事實上根本中國並冇喺世界上進行任何嘅殖民嘅措施。咁有人就話啊，而家中國喺絲綢之路上就推行緊經濟殖民主義啦咁。咁如果係咁，拜登先生而家提出話啊，我哋美國都要搞個民主嘅絲綢之路啦咁。咁其實點樣去睇促進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嘅發展？如果你帶有政治嘅冷戰眼光，你就樣樣都可以講呢個問題、嗰個問題。但係如果你唔係用呢個眼光，你就可以從和融嘅角度大家嚟爭取。咁喺呢個西方嘅對於整個中國近年嘅發展咧，我就覺得的確係有一派嘅人認為，喂，中國佢係集中搞緊自己嘅基建喎，嚇話中國最新嘅五年計劃要求增建數百個機場，開好多電廠、水利嘅電廠，好多基本建設，嚇呼籲咧全部進行新嘅基建之外，要加埋5G 啊呢啲數字嘅基礎建設。中國着重嘅強調嘅係做好自己國家人民，咁樣。点解一个强调做好自己国家人民乐于见到得到利益嘅政府同埋执政党，就一定喺美国眼中系妖魔咧？咁啊，关于呢啲嘅问题，拜登先生咧其实好了解嘅，因为佢同习主席都有好多来往，佢访问中国都好多次，所以拜登佢一再咁警告，佢话中国同埋其他国家正在越嚟越变得成功。他说中国和其他国家，当然这里包括金砖五国啊，其他的非美国系统的国家，许多关键的指标以及几乎所有经常出国旅行的人的观察，都证明了人地在树进步紧，美国在树停滞紧。我自己去美国的时间好长好多年。如果在四五十年前，我哋喺美國去睇完美國、睇完機場、睇完揸完車去美國紐約三藩市，你喺嗰個時候的確係冇辦法唔覺得美國嘅制度係優越過全世界嘅。佢用佢嘅事實話俾世界人民聽，佢嘅制度好好。如果你嗰陣時亦都穿梭於中國，你覺得中國係非常之落後。好啦。事隔五六十年到今日，如果你再去，你会得个咩印象呢？你嘅印象就会觉得，哇，点解美国会系咁嘅咁？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如果你去纽约的地铁看看，那些老鼠、那些污糟邋遢、那种这样的，即是完全失去管治的状态，这个直情是一个失败管治的国家的形象。所以美国是有一批人觉得，如果再被中国政府的人、共产党员、官员看多些美国呢，就更加回去会支持中共，更加回去会支持中国政府的了。因为美国这五十五六十年完全是表现出毫无进步的一种态度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正如美国自己的有间波士顿大学的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一个教授说，他说在美国几乎每日都会有供应商宣布停电停网。他说如果你在美国在损失在美国的公共基建道的飞机、公路、铁路上延误所造成的损失，那个经济效益是每日是数以十亿美元这样来损失的生产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数字告诉我们，中国是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基础建设，它的基础建设的投入呢，占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美国三倍以上。所以中国发展紧，中国进步紧，两百年来的中国最丰盛、最富裕是现在。如果我们开心点问一个，是的，为什么会现在是这样呢？我们很多很多人都去过中国，亦都去过美国，两边穿梭，亦都去过欧洲，去过英国、法国、德国。我们是有眼睇个社会喺处变化，而中国个制度喺处发挥紧自己嘅作用。咁佢全力建好自己嘅国家，使到人民生活得更美好，使到人民有幸福感。你如果睇 CCTV， 经常强调个口号，就要求啲政府干部，任何政策最重要是让人民得到实益。咁如果你话，唉，佢讲即系中共识得吹水，好，我算系有呢个咁嘅过去嘅落差，咁可以去睇啊。你有冇去坐过青藏铁路呢？你有冇去过西藏呢？你有冇去过喀什呢？你有冇去过乌鲁木齐呢？你有冇去过新疆嘅西北边境嘅碎叶城？系好多电影公司喺嗰度注册嘅。所有呢啲嘅一切一切，你喺飞机上、喺公路上，有冇去实际睇过呢？点解我哋一定要揞住对眼，就认为美式嘅制度就系全世界最优秀嘅，而其他制度都唔得嘅？老实讲，世界任何嘅文明都冇话绝对优秀嘅。美国呢个二百五十年嘅年轻小弟弟太过傲慢，喺佢眼中，一万年嘅埃及最适宜去搞茉莉花革命。佢眼中呢个八千年嘅巴比伦、这个叙利亚呢啲，伊拉克呢一边嘅中东国家最适宜咧大炸特炸抢各种嘅古物。美国有冇向全世界交代佢打伊拉克系凭乜嘢去打呢？所有全球嘅亲美嘅学习美国系统嘅知识分子，冇人问多一句，美国喺中东对整个人类文明所造成嘅破坏，点解冇人去追究呢？所以我就觉得，我唔系希望大家要去斗争，我只系希望大家 温順啲坐低，係點解會咁咧？我同一個敍利亞嘅職員傾過，問佢對於敍利亞而家嘅情況點？佢話敍利亞係我哋好美麗嘅古國國家，佢哋係巴比倫嗰邊嘅原始土壤。佢話而家直情係炸到咧，即係亂曬龍，而且仲慘啊！最文明古國嘅地方，最多文明建築嘅地方。就炸到最难。他说在美军的眼中根本不会尊重任何中亚的任何一点那么多的文明的古迹。至于中东、中亚、阿富汗等等。我觉得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太傲慢了。他以为全世界就是美国这个生活方式制度方式就是永恒的。我就觉得每个制度每种方式适合每个国家每个人民各自作出自己的选择。最好优化自己的制度优化自己的社会。正如我们的外交部的那些高级官员说我们各美其美你做好你的我做好我的让各自量力。啲人说你们要超越美国。我哋外交代表讲，我哋冇想超越美国，我哋只系想超越自己。嗱，各位，呢啲对自己嘅制度、社会、文化、文明咁有心嘅态度，并冇将自己嘅成功或失败系完全话系对方造成嘅。我哋过去二百几年就犯咗呢个错误，自己唔刻意改进、唔进步。我哋只係强调反对其他人嘅侵略。当然其他侵略係有责任。但係我哋的确要有觉醒。中华民族需要觉醒。所以从过去嘅百几年从五四运动前后一路觉醒。觉醒嘅结果就做出呢百几年嘅成果。包括努力向世界各国学习。去英国去美国去德国。去苏联去学习关系苏联和俄罗斯刚刚交界期间去日本学习完之后我们讨论中国往何处去跟着我们再讨论中国如何组织起来于是就出现有各种的政党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各种各样的政党政党组织起来之后就行动起来於是呢就有一連串過去呢一百年嘅變化先造成今日我哋嘅成果。因此我覺得今日嘅成果係得來不易。我哋唔可以否定呢百幾年嘅仁人志士無論係清末嘅呢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洋務運動所有呢啲清末嘅運動，以及後來嘅民國嘅建設，以及跟住嚟嘅中華民國嘅領導，跟住到呢個大家一齊抗日，然之後最後產生國共嘅自己嘅內戰，最後共產黨呢一百年嘅呢個領導所造成今日嘅成果，我就覺得唔係任何一個人。所做出嚟嘅，唔系任何一个所谓独裁者做出嚟嘅。美国而家成日集中攻击嘅美国啲知识分子，中国就系独裁，冇民主，冇自由，种族灭绝。唔该你哋去现场睇下啦，唔该你哋去嗰度望下，入去一间清真馆食下饭，睇下人哋点做嘢啦。整个中国。咁样样发展新疆就叫做种族灭绝，我就觉得你哋会唔会欺人太甚啊？棉花嘅问题，老实讲，好多国家并冇生产棉花，特别嗰个所谓呢个 BCI， 佢哋并冇生产棉花，但系所有嘅棉花标准由佢哋嚟制定，所以而家中国开始咧，我哋唔听你个标准啦。我哋要自己有中国自己嘅标准。嗱，西方国家嘅傲慢所造成问题嘅激化所造成中国要自己揾自己嘅路係逼出嚟嘅。 所以正如有些学者说，美国越去制裁越去逼，中国就会跳得越快行得越快。我们现在最大的弱点是芯片，我很相信两三年里面芯片一定大跳跃，变成解决这个中国的最大的软肋的一个所有科学家的集中精力的运动。 我已经找到梦，在刹那间发生，好比梦里闪过的风。你从我心中经过，让我彻底无错，真的叫我非爱不可。伴伴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能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和未说，亦尽量去拖，情献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到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中。 未说，亦尽量去拖，情献出一切去求。